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漂亮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却找不到别人倾诉？聪明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找，从清晨到日暮？我亲爱的小孩，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在黑暗中独自漫步？亲爱的小孩，快快冲 欢迎来到今天的不穿高跟鞋。你好，我是黄欢。这首歌是来自苏芮的《亲爱的小孩》，老歌本是经典，当然不缺乏翻唱了。同样唱出这般温柔的是来自台湾的辛晓琪，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演绎了这首歌，声音依然是很温柔。不难发现，在很多翻唱这首歌的人当中啊，大都没有把《亲爱的小孩》改成另外一种类型。可是2013年《快乐男声》华晨宇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却打破了这首歌的温柔，成为了一种内心孤独的嘶吼。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场比赛啊，它的主题是离家的孩子。关注华晨宇的可能或多或少都知道，他小的时候很孤独，没有安全感。就像评委所说的，正是这些东西才让他这么好的理解音乐，这么好的来诠释《亲爱的小孩》这首歌。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搜来听一听。 爱曾经来到过的地方，依稀留着昨天的芬芳，那熟悉的温暖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无边的心上。相信你还在这里，从不曾离去。 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安虎《天使的翅膀》。安虎从1995年为正大国际唱片公司作词作曲创作，这张同名专辑《天使的翅膀》是一张让安虎等了10年的唱片，由百代唱片正式发行。再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顺子《没有丑女人》。 转眼一天过去，期待又在落空，静下来算一算你的呼吸，找个带着自信，怪谁不服你，那些不兑现的承诺，只好跟着不快乐走，总是忘了取悦自己。 When you needed him most, all the lies and our tries ain't good to go. Find a way to make it. Get out there, find a better plan. Plan A couldn't sleep, plan B. Sleep in the living room. He took your son and carried along on his walkman. Sounds straight out of town. On another long and busy day, getting late, getting paid, better move it. From your face this very day, you got things to do and do shit.

这首由孙楠和艾雨合唱的《让梦冬眠》是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的片尾曲。这部剧讲的是一个发生在30年代的上海滩的凄美的爱情故事，但是据说导演赵宝刚很欣赏陈坤，这一次终于在新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当中就专门为陈坤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不然赵宝刚也不会亲自把剧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定为陈子坤。 我在向前走，却想在退后，我在用想念狂欢寂寞，越快乐就越失落，爱将我们高高举起以后， 我不想忘记你，这也是华语歌手郭靖的首张同名专辑。他曾经收录在新生代演员蓝正龙、杨家成和姚安琪等主演的卡通漫画偶像剧《家有菲菲》电视原声带当中。我不想忘记你是一首抒情纯爱慢歌，当年这张专辑发行之后迅速登上了台湾各大排行榜的前列位置，获得了很多的好评。再来听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他的王杰《回家》。 常常匆忙，早已麻木。

歌手的势单力薄，92年的香港歌坛已经完全成为了四大天王的天下，就连林忆莲都开始走多元化的路线了。但是可惜唱片作品较好却不畅销。在这样的形势下，叶倩文的新专辑《红尘》就问世了。红尘在1992年卖出了超过400斤的出色成绩，把一众女歌手远远地抛在了身后，甩出了好几条街。在对手难觅的情况下，叶倩文再次蝉联了最受欢迎女歌星的大奖。这一年她不光是成为了观众投票产生的十大健康形象明星，还获得了政府颁发的香港艺术家年奖。92年这一年，叶倩文实在是太红了，对她来说应该也是里程碑式的一年吧。听到韩磊《走四方》。 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村又一庄。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村又一庄。 这首歌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首歌了。包括、这次《我是歌手》出来的时候，他的这个音乐一响起，爸爸妈妈都能够还哼唱出来。尤其是很多远在他乡的游子更是喜欢。他从少年的时候就学习长号演奏，还跟随中央音乐学院青少年交响乐团出访欧洲，从此就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到现在，韩磊已经演唱了近百部连续剧的主题曲，还有很多红极一时的单曲。这些曲风格各异的歌曲都是展现出了他个人深厚的演唱实力和个人的音乐风格。再来听到伊能静《1000遍我爱你》。 就算轻轻的呼吸，心还是感觉痛，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变得好脆弱，轻轻一碰仿佛就要飞走。

都说乐坛里面合久必分的规律，让很多人都坚信羽泉最终一定会分道扬镳。但是这对性格和生活完全不同，甚至音乐理念都存在明显分歧的搭档，却能够默契到不做眼神交流就能够明白对方的意思。羽泉也笑着说，两人的默契已经散发到空气当中，而过多的差异正是十年间相濡以沫的催化剂。再来最后一首歌，那英相见不如怀念。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相见不如怀念，就算你不了解我那冷落的眼，你为何视不见？你不是不眷恋，也许心情已改变，对你拥抱的感觉还是像个冬天。我才发现你我活在不同的世界， 束玫瑰。